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上好，各位，清晨我们又给大家送上一首新歌，这是来自 TFBOYS 王俊凯的《圆梦一代》，希望大家可以在今天努力的工作过程当中达成自己的梦想的小小一步吧。 好好加油，在清早的时候能够为自己的梦想去做一点点微小的改变跟努力也是非常非常需要的。 这里是早安音乐秀，我是静瑜， 我是郭鹏， 问候各位早安了。 但不需要任何人的同情，路上有了朋友，有远方雪莉，再大的雨都是用力的火锅的风景。是我自己的网，真正需要的是 然超励志的歌词《圆梦一代》，这是小凯王俊凯在五四青年节的时候发布的一首新歌哈，我觉得特别适合做我们的开场，开启一个燃的一天。 对，我现在看到这个静瑜的整个面部的表情呢，就感觉你现在已经开始有点燃了哈， 你知道热血的老阿姨的样子 一看到这个 TFBOYS 这样的一种小鲜肉的感觉呢，就开始止不住内心那种喜爱之情奔涌 之中。前两天你说咱们是八九点钟太阳的时候，我就有点不好意思，我觉得人家才应该是一个八九点钟的太阳。 对，我收回我的话，我那天好像重听了一下我节目，我就觉得我当时说的还不是八九点钟，我说的是七八点钟的太阳。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 正式更名十一点钟的太阳。 今天七八点钟的太阳到底怎么样？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要关注的是七八点钟的太阳，但是我们先说的是早晨五点钟，南郊光线台的气温呢是12.4度哈。今天的白天呢是晴天为主，紫外线的强度是比较强的，而午后呢会有四级的偏南风，扩散条件的日变化特征还是比较明显的，空气质量相对来说比较一般，但是不太影响交通出行。近期呢气温呢都是比较稳定的啊，空气的湿度比较有点干燥，所以大家要做好一些防水啊、这个补水或者是防晒的这样一些准备。另外呢，暮春时节呢，柳絮也进入到了高发期，所以呢，过敏人群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做好相关的一些防护的一些准备啊。 嗯，我们再来看一下具体的数值。白天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和昨天差不多，27度，最小相对湿度是20%。夜间的最低气温是13度，最大相对湿度60%。早晚温差比较大，要不厌其烦的提醒您多穿一件衣服。 还真的是不厌其烦啊。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一看我们今天这个排行榜的情况吧，好不好啊？ 嗯，来看一下今天签到排名。一开始的时候呢，大家都知道哈，签到需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对， 可是很多朋友呢还是搞混了，说哎，签到是在这里吗？就是留言的地方。 嗯， 哎，现在跟大家同步操作哈，打开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 第一步、啊、 对，我们第一栏有一个早安互动，那在最下栏呢就有每日签到了。 是， 每天的7点钟呢，大家都可以点击签到，不过可能会造成一些系统拥堵的状况。 嗯， 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签到前10名。第一名阿乐，第二名熊板板，第三名是雪莲，第四名是雪云轩，第五名是天使。 嗯，来看一下，第六名是 ZL， 第七名是一勺定乾坤，第八名是生活依旧，第九名杨铁城，以及第十名富贵他爹。来，恭喜以上的十位朋友哈。 嗯，经常有朋友问呢，哎，签到有什么好处啊？除了前十名可以被我们点到名之外呢，其实大家是可以获得积分的。 嗯、 那这个积分呢，可能会在我们早安音乐秀的一些地面活动当中得到一些兑奖哈。 嗯， 那这一次呢，我们马上就要在本周日开启我们母亲节的特别活动了。 嗯， 其实从上周五开始就一直跟大家预热，我们将举办百字情书母亲节特别企划爱的相聚。 是，这次的爱的相聚的活动当中呢，我们其实在现场呢也会跟大家来做很多的这种互动，比如说像这插花啊，还有就是之前一直跟大家来说到的可能有些特殊的一些仪式，哎，今天就会跟大家来介绍出来。 是， 我们有一个抖音游戏的预热过程，对不 对, 对 哈。 昨天呢其实是跟大家放了一遍这个海草舞哈，很多朋友都觉得说被我跟郭鹏惊讶到了，大早上你们俩就这么嗨我们还怎么踩这个刹车 油门啊。 嗯，那今天呢我们放送福利加倍哈，待会儿呢郭鹏那段精彩小视频就将放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是， 不过口令我们先保密一下了。 嗯， 还是要先让大家来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如果您的妈妈在身边，哎，在北京这个周日正好也有时间来参加我们的活动的话，希望您可以来报名我们这次的活动。 对，记住一定要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发送到我们的后台当中，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告诉我们你要去参与，并且呢你可以发一些视频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图片，或者是暖心的文字都可以来说明哈。 对，比如说发一发妈妈年轻时候的照片啊，或者再发一些自己跟母亲的合照，以及我和妈妈之间发生的一些特别难忘特别感动或者说特别有趣的事儿，都可以告诉我们。也可以像林俊杰这样把和妈妈的故事写进一首歌里，妈妈的纳鲁啊。 昨夜有梦见你叫着我的名字，你说我是山里的孩子，风中的宝贝，静静守护山林，黑暗中的精灵，眼睁睁看着相思树倒下，绿穗河流向远方。哦，一样那路啊，风

两首都是男歌手写给自己妈妈的歌，这首 Turn to You 是 Justin Bieber 写给自己母亲的一首歌呢，也是在母亲节到来之际啊，重新出了一个 Mother's Day 的版本。 嗯，特别的这个致敬自己母亲的版本。 Justin Bieber 呢，好像用这首歌曲也是一改之前大家对他一种有点坏小子这样一种印象了哈。啊，觉得确实呢，其实在对待母亲这件事情上还是流露出了非常非常可贵的一种温情的感觉哈。 嗯，你这个歌词当中写的也非常的质朴哈，就说你身兼数职支撑着我们的家，当初你那么年轻，在我这个年纪就当了妈妈，那么勇敢，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我们前进的路。其实每一位妈妈都是这样的，我们也希望可以收到大家和妈妈之间的故事还有照片。 嗯， 水蓝色的眼泪发来了一张照片哈，图片当中自己穿着红色的旗袍，梳着麻花辫子，然后妈妈站在旁边，配文是15年前妈妈为我做的嫁衣。 哇， 妈妈做的 是真的亲手做的。昨天有一位朋友是妈妈直接穿了这一万多颗珍珠 做的婚纱、 啊、是、啊、 哇，这些妈妈都太厉害了， 这些妈妈都是非常有心，但是同时呢手上还必须得有巧劲儿的妈妈才可以哈。 嗯， Victoria 给我们发来了一张照片，是自己和母亲抱着小小的孩子，她说婆婆和我妈妈一样每天帮我照顾孩子特别辛苦，希望可以选择我们参加活动哦。 嗯， 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可能就和工作人员联系您， 对对对， 来参与我们这一次的百字情书母亲节特别企划爱的相聚的活动。 对，千万不要忘记一定要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来发送到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当中。阿然说这是我带着妈妈去参加石景山游乐园的这个告别摩天轮的活动，还上了报纸呢哈。 嗯，之前石景山的这个游乐园的摩天轮要修缮改造，所以中间的时候有一个告别摩天轮的活动。 嗯， 很多朋友都去了，你们这张照片也真的是特别有意思哈。哎，现在他们已经开始恢复运营了，可以带着妈妈再去拍一个新的过来 迎接摩天轮哈。 嗯，也可以加上手机号码，这些参与报名的朋友哈，大家都特别开心，给我们发照片啊、发故事啊。我们怎么样联系到大家呢？还是要带上手机号码的。 是的，刚才说到了这个摩天轮的游览，其实很多人呢都会到不同的地方去旅游，但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地方，估计很多人一生都难以企及了，那就是来自于太空的一次游览哈。 很想去，虽然说永远这个媒体都在报道说，哎，这个太空游离大家不远了，某某某公司已经在做实验了，可是感觉 从来没有现实当中成型过哈。 对，但是现在如果你真的想到太空游的话，可以登录叫做 bark.com bark.com 来预约了。 对，这个英国的 BARC 公司呢是自称首家经营太空游的旅行的中介机构，为公众安排的条件时机成熟的时候，可以指望可以成型的这样一种太空的飞行以及住宿以及娱乐的项目。当然呢这个价格是肯定不菲的哈，大概是18.3万英镑到58万英镑，折合人民币大概是158万到500万人民币的感觉哈。 嗯，不过呢我们刚刚说的这一切都还是基于一个想象，因为这个太空游都要等到2020年首家太空酒店建成之后才能陆续成型。那现阶段呢大家只能去网站注册，就表示哎，我感兴趣我想要去，然后填写一下自己感兴趣的一些太空度假的项目啊。 嗯， 而这个 BARC 公司呢将依据大家填写的这个内容再来设计太空游。总之就是你说你想怎么玩，我去给你建一个酒店。嗯， 但是看来估计还是卖期望或者卖楼花这种方式了哈，就是现在没有，但是是根据大家的这种期望来达成的。当然呢 BARC 这个创始人说当一名宇航员是不少人的童年的梦想，但是鉴于这个职业的准入门槛太高了，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实现，所以太空游是给公众一个以休闲的方式去体验太空的机会了哈。 我虽然很感兴趣，但我觉得2021年首家太空酒店这个事儿吧，考虑一下， 不太靠谱。 去那里吃一个太空蛋糕，应该是一个还蛮不错的选择吧。 补充下吧， 先跟着牛奶咖啡感受一下太空蛋糕。失去了记忆，这是什么地方？ 着太空蛋糕。 花心兔毛，花心兔毛，别再翻来覆去骄傲。亲爱的船长，快一点出发吧，我们去找太空蛋糕。亲爱的船长，快一点出发吧，我们去找水晶的月亮。 正在我喝着牛奶咖啡，在吃着太空蛋糕的时候，我突然看到了越来越好这句话。来，你出来，你出来，我一定要跟你来论一论啊！ 越来越好说。哎，你们俩刚刚说七八点钟，那七八点钟的郭鹏感觉面积有点大， 太过分了哈！ 我给你证明，七八点钟的郭鹏 杀人诛心啊， 面积真的有点大， 真有点大。然后挤得现在静瑜有点坐立不安的感觉了哈。 刚刚有大家跟预告过哈，这次如果来参加我们的这个百字星中母亲节特别企划《爱的相聚》呢，我们其实希望您可以带着妈妈来跟我们一起度过一个不一样的母亲节。 是， 那到底是什么不一样呢？除了送妈妈花呀、礼物啊、表白呀这些传统的项目，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带着妈妈玩一些比较新潮一点的项目。 对，比如说抖音视频最近就非常火。你准备跟妈妈一起再抖一抖哈、 对，那接下来呢就是郭鹏示范环节了，想要看看七八点钟的郭鹏面积到底有多大，各位通关密码就是郭鹏加上抖、抖动的抖三个字哈，郭鹏抖， 郭鹏 发送这三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你就会收到一份我们送给您的预热大礼。 是，他们有社会摇，我有郭鹏抖嘛，对吧？虽然我没有把小猪佩奇纹在胸口，但是我觉得这段视频其实昨天还是耗了我不少心力的，大家可以来回复郭鹏抖来看一看哈。 社会人，社会人，给你跪一个。好多朋友也是发来了自己跟妈妈的照片，悠悠说这是我第一次带妈妈听跨年演唱会啊，母女两个人真的特别像哈， 特别像， 就是、神似， 而且妈妈神态特别高兴，一看看这次音乐会感觉还挺激动的啊。 是，还有叶叶叶给我们发过来了自己跟妈妈的照片，说是可以带着妈妈和婆婆一起过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呢，没问题，可以的，但是要记得加上手机号码参与到我们这一次爱的相聚的活动当中，周六我们在北京音乐广播等着你。 生活大魔方， 生活大魔方。 好事儿，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这句话应该怎么翻译啊？ 哥的世界你不懂。 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在阳光下什么也不说，就十分美好。北京音乐广播每晚零点，王平为你主持《光阴的故事》。 翻山越岭，忘不了身后鼓励的掌声；飞云之下，还记得北京是你我的家。 总觉得北京是我们爱不够的， 是我这辈子离不开的地方。 我们对于北京这个热爱和这种自豪感体现出来。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详情咨询010-8501-1401。北京等待着你我一同歌唱， 跑出舒适圈，跑赢上一次的记录，追上下一个自己。斐讯 W2 智能运动手表，专业户外跑步搭档。 5月14日，斐讯京东超级新品日，更多优质产品超值开售。 VOVO XC90 T8 双引擎科技，六种驾驶模式随心驰骋天地之间，纵享酣畅驾趣。即日起购车尊享100%购置税补贴等多重优惠，详询沃尔沃授权经销商。 保利天悦为世界成都而来，450万起不限购，买下成都的国贸 CBD 与180至240平国际宗邸，即将全球发售。02885036600。 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证号城房子第101-250号。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心有方向，不可阻挡，途虽远，我必达。全境越野大型 SUV 全新途达豪迈上市，详情请洽东风日产各大专营店。

早上有认真的吃深绿色蔬菜的各位朋友，那么接下来要隆重为大家介绍一下我的搭档，瘦高的型男，拥有小麦色皮肤的郭鹏。 等等等等，哎，我忽然发现这个当名人其实也不是一件特别荣幸的事情，因为刚才发送郭鹏抖这三个字嘛，是吧？然后呢，我发现后台真的是群魔乱舞，有人发送郭 鹏，有你这么形容听众的。我都听不下去。 我们和听众就是相爱相杀的一群人，是吧？然后呢，这个有听众呢发郭鹏，有人发两，就是朋友的朋郭鹏，有人发郭董。 就跟大家说一下，这是大鹏展翅的鹏，而且中间不用加逗号，不用有任何的区分，就三个字，郭鹏斗，人抖动的抖， 不是，对对对对， 不是斗图的斗。 对，然后有人叫郭斗，有人叫郭斗，还有人叫郭德纲斗。 佩服大家的想象力啊！ 太佩服大家想象力了， 就只是不想看到你的那段视频而已。刚刚我对你的这段形容呢，来自我们的听众冯帆2018，他说：“哇，我第一次看到郭鹏的真面目，哎，跟想象的完全不一样。”那郭鹏就忍不住的多问了一句：“哎，你觉得我应该是什么样的？” 然后他怎么说？他说是瘦高的型男，还有小麦色的肌肤。 所以大家发送郭鹏斗三个字，就可以看到你们的想象有多幻灭了。 那没事，没事， 对不起，对不起。 夏天的时候我一定会练成这个样子，好不好？毕竟我每天跟大家来说到的是运动的一些方面的东西。 对，好好吃早餐，好好的运动，跟着早安音乐秀来一起培养健康的生活方式。 哎， 其实这段视频呢，也是为我们周日将举办的这一次母亲节的特别企划哈，爱 的 相聚做预热的。我们是想要各位呢，如果有空可以带着妈妈来到我们现场的话，有一些好玩的互动环节提供给大家。哎，可能是这段舞蹈，也可能是其他的一些小视频。 对， 我们希望给您和自己的妈妈留下一段难忘的回忆。 我们也希望大家，如果平常自己也会喜欢玩抖音这样的一些短视频 APP 的话， 是 也可以把你们的这个视频上传到我们的后台当中。尤其欢迎是跟妈妈一起来做的这些视频，对吧？ 我要特别点名刘晶同学，已经说了是抖动的抖，为什么还要发郭鹏斗？ 故意 的啊，不是斗争的斗哈，是抖动的抖。 刘晶说了，我就是不想看他的照片而已啊，或者不想看他的视频而已啊。 这一次呢，还有很多的朋友因为爸爸妈妈没有退休，没有在北京哈，没有办法参加我们的活动。比如说杨，他说爸爸妈妈还都没有退休，在外地工作，自己在北京，离得特别远。虽然听到你们介绍，非常想参加这次活动，也没有办法了。在这里呢，也给所有没有跟自己的妈妈在一个城市，没有办法陪妈妈过节的你们送去祝福。也希望大家别忘了那天给妈妈发一个短信，送出一句问候哦。 我觉得这也非常重要啊！不管这个你现在身在哪里，跟母亲之间的这样的一些羁绊，一定还是要有的。在那一天，一定要发送一些暖心的问候给自己的妈妈哈。 马季发过来了鲸鱼 岛， 对不起， 不是鲸鱼，是人民的呼唤。 希望你赶快把你自己的抖动的视频传上来，好不好啊？ 好，那我们跟大家做一个约定，好不好？明天我发我的，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发自己的给我们。 今天不要发进鱼抖了，抖不出来。 是，也可以发自己的这个短视频哈，特别是跟妈妈一起的，也可以自己有创意的一些视频来给我们一些哎计划的脑洞。比如说周末的话，我们可以怎么样跟大家玩得更尽兴一些？互动方式是在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直接发送照片或者视频或者一段文字就可以了。 我们刚才呢，其实这段视频呢，其实也算是最近的一种能够增加一下自己魅力值的一种方法啊。比如说我就跟一些人还不太认识，但是先来一段短视频展示自己的形象跟魅力，是不是？ 对，那第一次约会呢，科学家会支招说，哎，你怎么样可以让对方对你的这个形象值提升一些。但可能比如说到短视频这一步的话，就已经需要双方交换过社交号码啊等等等等来互相关注一下。但其实第一眼呢，我们更加关注的还是对方的这个外表，或者说你穿的怎么样。其实这个长相嘛，就是个人见智，就是大家说，哎，你我每个人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但是你穿成什么样子，其实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你的审美品味，还有你对于细节的一些追求。 对，英国人员呢，根据系列电视节目《初次约会》，研究了其中546人的着装习惯，哇，真是有点多啊。然后发现呢，无论男女，在约会场景当中，更多会选择一些红色的衣服。而随着剧集的发展呢，黑色的服饰的比例也是大幅增加，比如说黑色的鞋子、裤子以及裙子等等。当然呢，这个研究人员认为，尽管红色有助于提升异性的接受程度，但是黑色呢，则是提升了一些时尚度，从而吸引了一些潜在的伴侣哈。 所以说约会的话呢，也可能会更加的以装黑色这样的一种方式。第一次约会，大家都希望尽量提升自己的魅力值，给对方留下好的印象。到底穿红色还是穿黑色会比较好呢？ 穿一身黑红过去约会比较好。 初爱来自杨宗纬。 你狂奔过操场来到我眼前，阳光灿烂烫红了你双颊，温暖你笑颜。那时间黄沉沉的落叶铺满整条街，下课钟声荡过悠悠岁月。长大后世界像一张网，网住我们的翅膀，回忆沉甸甸在心上，偶尔轻声独唱，是否能找回消失的力量。想起了初爱，想起最初的梦已不在，想起青春曾无畏无惧无所谓失败，当时看见彩虹就笑，一无知爱在胸怀，带你跑下课堂，翻过围墙，只为了望一片大海。告别了初爱，告别了制服上的名牌，告别天真，学着去拨开雨天的阴霾，沮丧失落反复的重来，不能放弃勇敢去爱，是你让我还相信未来。若不是你包容我年少时轻狂和自傲，我不可能在颠簸的路上走得那么好。虽然你就没等到我做你的骄傲，却永远是我生命中的美好。总是会在碰撞中回望，脆弱累积成担当，总要一段一段错过愈合那时的伤，你却早已经不在我身旁。永远的初爱，永远最初的梦最精彩，想起青春曾无畏无惧无所谓失败，当时看见彩虹就笑开，一无知爱在胸怀，带你跑下课堂，翻过围墙，只为了望一片大海。告别了初爱，告别了制服上的名牌，告别天真，学会去拨开雨天的阴霾，当失落反复的重来，不能放弃勇敢去爱，是你让我还相信未来。我 想起你就不会崩坏。 生活大何方， 生活大何方。 A 号的是，你知道什么叫对冲吗？ 不就是对冲基金吗？索罗斯、量子基金什么的。 除我，对冲就是用左边的电脑看《狂虐腹肌30天》，1小时26分钟挑战1000个波比跳之类的健身直播，同时呢，再用右边的电脑看一顿吃50个猪蹄和700串麻辣烫的直播，这样就可以完美对冲了。 早安音乐秀， 音乐秀 ，The Good Morning Show。 小微企业接电一申请，二接电平均7天，零上门，零审批，零投资。国网北京电力优化营商环境，为您省时省力还省钱。 5月12日、13日，王府井工美大厦黄金饰品以旧换新免工费，每个还能立减10元，更有母亲节祈福古法黄金系列饰品全新上市。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欢迎回来，7点45分，这里依然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每天清晨欢乐大家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我是静瑜， 我是已经被大家追上的郭鹏。 郭鹏刚刚特别没有忍住的看着我说了一句杀人诛心的， 就各种各样的这个朋友看到我的视频之后给的反馈是，声音还是很好听的，还有就是啊，这个我觉得这个外形跟声音严重不符， 但是你也收获了一大波粉丝啊，比如说 Lotus Blue， 他说哦，抖得酷炫哈、啊。抖得帅啊，但是有一条懒猫说抖得好短啊，你可以再抖长一点。 好短。 还有弦子说了，明明就是瘦高拥有小麦肤色的型男啊，哪里有错？喜欢喜欢。 谢谢你们的这个忠心耿耿，并且呢，这个眼睛都有点不知道往哪看的这个支持啊。 还有大东东说，来来来，大家跟我在上班路上一起唱，郭鹏豆豆，郭鹏抖豆豆豆豆豆豆。我感觉我已经没有办法好好主持下去了， 莲花烙都出来了啊。 今天呢其实也是通过这样的预热的小方式啊，大家跟我们一起玩起来。刚刚也有朋友说，哎呦，看你们俩玩的嗨哈，谁还不能抖起来了。 Chris 玩也发来了自己的一段抖动的小视频给我们，包括青呢也发过来说，偷偷发你们，我妈坚决不让我发出来，这是老妈跟女儿两个人一起在床上录的一段特别可爱的小视频， 很有意思啊。我觉得这段视频我觉得确实还挺暖心的，对不对哈、啊？ 这是我们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在母亲节这一天，也就是这周日呢，跟大家一起做的一个母亲节的特别企划爱的相聚。我们会在现场呢跟大家一起玩一玩这些特别可爱的互动的小游戏，也希望如果您和您的妈妈都有时间可以来到我们现场的话，可以报名参与。 不要忘记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也一起呢是发送到我们的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哈。 接下来呢要为大家介绍一部电影哈，也是期待已久的星球大战系列的外传游侠索罗宣布已经正式定档了，本月就可以看得到，5月25号。 对，游侠索罗这部戏呢刚刚一出来，现在在北美就已经大爆了啊，因为星战粉你是没有办法去预计他们是有多少人或者多么疯狂的。现在呢这个已经预售发布的这个感觉的票房呢显示他们已经是黑豹预售的2倍多，仅次于复联三哈。 这一次游侠索罗呢是聚焦银河系最强的飞行员汉索罗年轻时候的冒险故事，影片呢依然是由朗霍华德执导的，而阿尔登·埃伦瑞奇是来饰演汉索罗这个角色。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也是星球大战系列的之前邀请过鹿晗演唱的《原力觉醒》的主题曲《原动力》。 走着出招，激光带动呼吸的时刻，让我们挣脱存在的规则。This place AOA 听到节奏就出闸， 用激光带动呼吸的时刻， 让我们挣脱存在的规则。 给大家透露一个小秘密哈，因为大家各种不同不样的评价，所以让郭鹏陷入到了深深的自我怀疑当中。 没有，并没有。 他现在像一个慈祥的老父亲一样，捧着自己的手机，把视频一遍一遍的看。 你知道，其实我已经过了那个阶段了，你知道吧？我现在在看大家对我的评论的时候，有一种什么呢？就是我在看他们在评论别人的感觉啊，并不知道这个郭鹏到底是不是一真实的郭鹏。 嗯， 刚才已经有人对这个事情造成怀疑了，他说：“把真实的郭鹏还给我们。” 大家还是喜欢你啊。还有呢，亚小森也说郭鹏太 easy 了，靖宇来一个，靖宇来一个，靖宇做好了。 对， 但是我们要慢慢来，对不对？ 对， 明天就轮到靖宇抖了。 我们这是预售的方式了，是吧？今天呢只是放出第一波的彩蛋，明天还有第二波终极彩蛋哈。 嗯，但是不仅仅是我们欢乐，我们也希望把这样的欢乐带给妈妈们，可以在这个周末哈，周日的时候，我们会邀请大家来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带上自己的妈妈来跟我们一起有一场爱的相聚的见面活动。 对， 也希望在现场跟妈妈们一起玩的开心。 如果有机会的话，跟妈妈一起来段抖音小视频，我觉得也是不错的哈。 嗯， 现场我们可能会现场来教学一下，希望能做成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大家一起合跳一个方式的一个视频啊。 是，还有新的朋友呢，刚刚被郭鹏抖吸引来，比如说 Pasality， 他说怎么跟参与互动呢？ 嗯， 我们的互动方式就是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像你刚刚这样直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看得到了。 就是自己互动了一条，然后问了一句，哎，怎么互动呢？到底这就是互动啊。 是，很多朋友就是刚刚加入进来，欢迎您加入早安音乐秀的大家庭。 对， 是的，可以了解我们参与互动，而且还有新鲜好玩的文娱资讯要推荐给各位。 哎，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由青年导演谭杰来指导，宝剑锋、戚艳迪主演的电影《亲爱的，我要和别人结婚了》将于5月12号登陆全国院线啊。 嗯，秦杰导演的这部影片呢，最近是刚刚发布了主题曲《两生花》的 MV， 同时也是发布了《10年之前》《定格瞬间》还有《关键时机》三首电影插曲。我觉得是不是受到了最近大热的《后来的我们》的影响啊？大家最近的这个电影营销都非常的注重这个主题曲的推广， 同时基本都是凄美的爱情故事，对不对？ 嗯，但这个事件呢是由真实的事件改编而来的，而这个故事呢其实是为了致敬汶川地震十周年而拍摄的。 嗯， 接下来呢要送给大家一首老歌，这是来自江美琪的《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 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小吃三四点，可是亲爱的。

乐在新鲜光明。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 Hello， 各位，欢迎继续来到今天的早安快跑 Running Time。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夏天的健身。有的人呢会为健身来发愁，尤其是在夏天，很多人都不愿意动弹。实际上，迈开双腿，你就会自然的融入到健身大军。中医指出，走路是夏天最好的有氧运动。首先呢，快走会比较易于掌握，另外呢，快走不受时间和场地的限制。最后，平时快走对膝关节、踝关节的压力比较小，会比较适合于几乎所有的人。而且快走的装备也很简单，只需要一双舒适合脚的运动鞋，你就可以走上健康之路了。快走的同时呢，你的心跳也会加速。来听听来自于邓紫棋《新的心跳》。 8:06，欢迎各位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我是郭鹏。 郭鹏已经被大家伤害的哈，有很多朋友是刚刚出门，并没有 get 到我们的这个通关的密码。今天呢，其实是有一段小预热的视频送给大家， 哎， 也是为了我们这一周末举办的《百字情书》母亲节特别企划《爱的相聚》所做的。那这一次呢，大家可能刚刚没有听到，哎，你们俩说那么热火朝天啊，怎么能看到郭鹏的抖动呢？ 嗯， 发送三个字哈，这次我只说一遍哈。郭鹏斗，哎，东郭先生的这个郭，大鹏展翅的鹏，抖动的抖是有这个提手旁的抖的哈。 我第一次听人介绍我姓的时候说是东郭先生的郭。 那我应该怎么说？ 上次有个人 郭的郭吗？ 上次有个人跟我说的是郭德纲的郭，或者是郭沫若的郭，好像说郭冬临的郭。 啊，好吧，反正就是郭鹏斗这三个字，中间是不用加任何的分隔还有逗号的，大家就可以收到这一段短视频了。有很多朋友收到短视频之后是这样评价的，吃肉的小兔子说，郭鹏的声音好好听哦，我们发的是视频，拜托。 然后呢，这个 秦风， 秦风说，还是听广播吧。 灿爹哈， 灿爹说还是听广播嘛哈。 对，但是还有随风很喜欢郭鹏的这一段早安快跑，他说帅气，哎呦声音也特别 赞啊，谢谢，我一定会多多跑，然后下次呢争取变成小麦色肌肤的型男哈， 瘦高小麦色 肌肤型男， 对，这是大家对郭鹏的这个定义哈。其实今天呢也是为我们母亲节的这个活动预热，大家也可以继续发送你跟妈妈的合照啊，或者跟妈妈之间发生的一些趣事，包括自己的一些有意思的短视频，其实都可以来分享给我们。 哎， 同一和金跟我们说，哎，因为下班比较晚，爸爸妈妈都是自己吃了饭再单独给我炒菜。每到这个时候呢，我的戏精妈妈就开始讲自己炒菜的心路历程。比如说今天呢，我在菜里加了一点青蒜，一根小辣椒什么的，因为你上班太累了哈。但是我上班特别累，我只想静静的吃饭，虽然内心崩溃，但是我也知道这是妈妈满满的爱。祝愿妈妈母亲节快乐。 妈妈这样说呢，是怕你 get 不到你这道菜里今天跟昨天比有什么小变化，也想用这样的方式让你知道生活当中会有更多的乐趣，对吧？ 是，这道菜当中也有妈妈满满的爱。那如果妈妈也在身边，这个周日有时间来参加我们爱的相聚的活动的话，希望大家可以发送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有工作人员会跟您联系了。 是的。然后呢，周日呢我们可能会带领大家一起来做很多非常有趣的分享的活动，有可能也会录一段小视频引大家来继续的锁定和关注哈。 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马上已经要上映的这个电视剧《莽荒纪》，因为它的主演是刘恺威跟王鸥啊。之前有朋友调侃说这部剧最大的看点是这个夜光剧本，当然不是，因为这其实是起点中文网的白金作家我吃西红柿的一个同名大 IP 来改编的。 是，这次呢也是邀请了实力唱将金志文去深情的演绎了一下片头曲《莽荒》。这次歌曲呢，金志文是诠释出了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曲风。如果你熟悉的他是远走高飞的他的话，这次应该来说可能没有那么的潇洒跟激情，但是我觉得多了一点点古朴和诗意哈。 我们来感受一下金志文为电视剧《莽荒纪》演唱的主题曲《莽荒》。 如期如常。

I might get a little nervous. Maybe I don't go out anymore. Feeling like I really don't deserve this. Life ain't nothing like it was before. Cause all I wanna do is just hold somebody, but no one ever wants to get to know somebody. If you go and look under the surface, maybe I'm a little insecure. And that's okay. And that's okay. Everybody's trying to be famous, and I'm just trying to find a place to hide. 在这首歌曲播放完毕的之后，请允许我露出老母亲般慈祥的微笑。 我是老母鸡的微笑。 老母亲啦。你知道作为一个音乐 DJ 最幸福的事情啊，就是可以把自己觉得特别好听的音乐就是介绍给大家。 对。 因为可能大家平常就工作压力比较大，或者上班比较忙的时候，哦，就没有空去挨个的去听。但我们的工作呢，就是把众多的好音乐哈，进行一遍筛选，然后在节目当中集中的呈现奉送给大家。 虽然你这么说了半天，但是刚才我们的后花园当中呢，已经有人猜出来了，说你俩说的一定是 Charlie Puth， 是不是 Chris 吧、啊、你懂我们哈。 对、啊、 是刚刚呢郭朋友问我说，哎，你说最新推出的这四首啊， Attention， How Long、嗯、The Way I AmDown for me， 你就说你选一首最好听的，怎么能选？这四首就强推好吗？ 在静瑜这边呢，如果有一个排行榜的话，第一名是他的四首歌曲啊。 嗯嗯。 如果之后再放六首的话，那我估计那六首也会变成 并列排行。 是是是。 是来隆重推荐 Charlie Puth 将于5月11号正式预售自己的这一张全新的专辑，还有七首大热单曲没有曝光呢。我们早安音乐秀也会持续为大家关注，送上新鲜的潮流音乐。 嗯，最近呢总是有一些非常奇怪的一些事情啊，比如说。德国柏林政府呢是鼓励市民开吃小龙虾，以遏制这个物种在当地的快速繁殖。我觉得这个完全没有效吧？ 就想说，你们包个鸡把它全部送到鬼街来不就好了吗？ 对啊，因为你想，这个在中国已经吃了这么长时间了，好像也没有遏制它的这个繁衍的势头，反而变成了一种养殖， 嗯， 对不对啊？ 这在柏林快速繁殖的这个淡水小龙虾呢是可以放心吃的。那市政府向当地发放了一个许可哈，允许他们在柏林的两处公园捕捉小龙虾。 嗯， 因为这个小龙虾它杂食性，而且生长速度极快，所以适应能力也很强，就在当地的生态环境当中形成了竞争优势。 嗯，但是这种龙虾的呢，这个肉味呢是非常鲜美的，这当然我们也都知道了，是吧？只是呢，柏林市政府不允许普通市民私自捕钓小龙虾，啊，但是我觉得在湖里就可以找着龙虾的话，这个如果在我们这边的话，是很难遏制大家去捕捉它的冲动的哈。 是，现在已经发送了这样的一张许可了，市民可以广泛的开吃了。但是我建议啊，柏林市要不要从鬼街请两个师傅过去？ 对， 毕竟我觉得烹饪的手法也是挺重要的， 味道也是很关键的一件事情哈。 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歌，这首歌曲叫做蜜香，就是寻觅好吃的东西的意思。在这首歌当中，你可以找到多少你喜欢吃的东西呢？也可以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告诉我们。 春风十里五十里一百里提色八百米哈尼两万里德芙巧克力香草味巴西可可布朗尼榴莲菠萝蜜芝士玉米粒鸡翅土豆泥黑椒牛里脊黄焖辣子鸡红烧排骨醋酱鱼不如你全都不如你冰糖雪梨梅菜烤肉饼那一雪碧加盐走煮鱼白酒青

十点，悉尼。十四点，胡努鲁鲁。十八点，纽约。二十点，里约热内卢。七点，北京。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将爱情进行到底。如果在上周六的时候呢，您也收看了北京卫视跨界歌王的第三集，相信一定会被这一首歌曲还有这样的画面感动到。 嗯， 哇，那天我觉得徐静蕾真的是放大招了， 是 把李亚鹏请来了。 就是多年之后他们两个终于重新在了一起啊。如果是你特别关注这一部在我的青春当中留下了非常非常深刻印记的这部《将爱》的话，那我想你一定会对这样的一种场景会有点热泪盈眶的感觉哈。 对，就两个人还重新重现了在舞台上骑车的那一幕，就是《将爱情进行到底》当中杨铮跟文慧哈，两个人就坐在这个自行车的前杠上，非常有年代感，但是一下子就把你拉回到了这那叫什么？ 是 叫前杠 是 吧？ 前杠，你只是你刚才说到那个前杠的时候，我在想，李亚鹏骑的肯定是一辆28飞鸽大自行车哈，嗯。 毕竟这部电视剧播的时候我才只有几岁，所以我也不是很清楚、 啊、 但是后来的这个大电影其实也是挺感动的。 对， 我们刚听到的来自陈明的等你爱我，就是啊刚刚有介绍给大家的将爱当中的经典的插曲哈。 对， 那这一次呢其实出现在跨界歌王当中的除了徐静蕾还有一些其他的看点。 嗯，我们来看一下吴秀波啊，这是很多这个这个中老年妇女的偶像吧，应该是哈。 你怎么形容呢？人家各种年龄段都通 都有都有都有了啊。吴秀波的一首我是小小鸟将节目是推向了一个高潮，当然呢几位跨界明星和嘉宾呢都陆续登上了微博的热搜榜，就能够看出大家对这个年代感还是非常非常有怀念的情怀的啊。 嗯，吴秀波自己说哈，因为要来到跨界歌王，所以自己压力其实非常大，还专门在家里买了一个点唱机来练嗓子包括这个刚刚有提到的这个文慧的扮演者哈徐静蕾、 嗯、 也是说自己就被吓得暴瘦了8斤，然后主持人也补刀说没有想到我们的节目还能减肥。 是，然后陈学冬的土味拉票和刘恺威的低音炮嗓音也都强势的登陆了各大热搜啊。 嗯，其实之前开始录制的时候第一次哈徐静蕾就没有进入状态，就有一种我是谁我在哪儿的一种很懵的状态、 嗯、 但是很快就调整重来了。就像吴秀波也评价说，其实徐静蕾一直都保持着那一份天真，所以即使20年过去了她依然是文慧的样子。 是，所以呢你能够想象到当李亚鹏手捧着玫瑰花现身的时候，现场肯定会是一片尖叫。那这个时候你会看到的是一个穿着白色球鞋，而且呢一如20年前那么清纯样子的文慧在那里等着他。确实我觉得这个场景营造的还是非常唯美的哈。 其实特别好玩的哈是李亚鹏出现了之后呢，徐静蕾也显露了一把真性情、 嗯、 两个人现场对饮真牛二，就节目组说不止真唱是真喝，两个人真的是喝着酒然后讲着曾经的故事不亦乐乎的样子。 嗯， 接下来呢喵送出的就是徐静蕾在上周六跨界歌王节目当中所演唱的《匆匆那年》加谁的现场版。 Yeah. 最后出现这个男生不是节目里的哈，嗯、是现场的，忍不住想要跟着一起来唱了。 是是， 徐静蕾现场 live 版本的《匆匆那年》加谁？哎，我觉得真的是让我挺吃惊的，我没想到他能唱这么好。 嗯，我没想到他会把这两首歌放在一起，就是跨越时间这么长时间，而且呢是两部电视剧或者电影当中的一些主题音乐，但是呢串的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remix 的不错啊。 嗯，那李亚鹏跟徐静蕾两个人哈，骑着自行车出现在台上的时候，惊声尖叫的不只有几位主持人，还有吴秀波。 是， 其实这一次的公布名单之后，其实大家最期待的就是吴秀波。哎，波叔开嗓了，到底唱的怎么样呢？ 波叔开嗓，其实这个事儿不太奇怪，因为波叔当年其实就是一个职业驻唱歌手出身了啊。当然呢，我觉得波叔这一次呢出场的时候呢，其实还是雅痞范十足。Life 秀了一首高难度的《我是一只小小鸟》，他那个饱经沧桑的磁性的男声，再加上这个驾轻就熟的唱功，游刃有余的发挥，将声音转化成了一些情感，传递到了观众的心里啊。 嗯，那我们话不多说，来感受一下波叔这个高难度的《我是一只小小鸟》。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不高，也许有一天我栖上了枝头，却成为猎人的目标，我飞上了青天才发现自己从此无依无靠。每次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总是睡不着，我怀疑是不是只有我的明天没有变得更好，未来会怎样究竟有谁会知道，幸福是否只是一种传说，我永远找不到。 怎么样，我觉得还挺吃惊的啊，就是吴秀波的这个声音，哎，感觉跟他平时说话的时候差别还挺大的。 我要唱回我刚才说那句话，他绝对不是中老年人的偶像，我现在已经变成了他的一个小迷弟哈。 这次呢，谭维维也是专门现身来给波叔助阵哈、 嗯、 作为波蜜代表呢，他直接来表白演唱了一下月亮代表我的心，两个人在台上随声附和起来，一段表白立马变成了甜蜜的对唱， 非常非常感人的一段音乐。我觉得波叔的这段声音真的可以迷倒一大片人了哈。 嗯，这是在上周六的这个跨界歌王第三季的首场节目当中演唱的现场版本，那也期待这档节目给我们带来更多好听的音乐。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Getting married, having little babies. Wanna grow old with you. Still lit when we both in our 80s. Even my mom approve. And I love your mom too. Get along with my crew. Baby, never be untrue. Just wanna be with you. Get all up in your plans. Your arms around me. me, yeah. Your face is in my hands. Kiss you like it's my first. Love you like it's my last. Damn, I think I went and found my kindred spirit. Now my soul's attached. Love the way you hold it down. Love the way you throw it back. I'm captivated by your style. That dress, you look great in that. No matter where I go, no matter what I do, Erica Badu, you got me. I feel it in my mind, I feel it in my heart, I feel it in my whole body. Cause I get weak in the knees when you close to me. I can't see how we ain't supposed to be. I can't breathe without you next to me, babe. I can't breathe without you, babe. I get weak in the knees when you close to me. I can't see how we ain't supposed to be. I can't breathe without you next to me, babe. Freaky, loving you is easy. Yeah, we stay hot like Fiji. Getting me all cheesy. I don't care who see me. Kinda love you see on TV. But to be honest, you be the realest thing in my life right now. Keeping me grounded. If you want around, my shit will be upside down. 王嘉尔的一首合作新歌 Can't Breathe， 最近势头很猛啊，除了自己发歌之外呢，还各种的跟人合作。昨天也跟大家说了，他是跟 Tia 袁娅维合作的一首新歌，那真的是跟 Abby Super 和 Stan Sono 一起合唱的这一首 Can't Breathe。 是王嘉尔呢，最近呢在热血街舞团当中呢和鹿晗一起组成战队当中也有些精彩的表现跟发挥，而且呢我觉得作为导师呢他也给出一些很中肯的意见，最近也算是他这个事业蒸蒸日上的时间了，同时他终于可以不用再拿一首Papi Long 来打天下。 哎，你给我开启了新的脑洞，我觉得我明天可以利用 Papi Long 来录一段抖音。 哦，你准备抖那个吗？ 明天进鱼抖了， 进鱼抖了，大家注意啊！对， 请勿保留一下。 是，今天很多人就开始发进鱼抖，但今天抖不出来这段视频。 大家可以继续发送郭鹏抖，哎，就是就是大鹏大鹏展翅的鹏，然后抖动的抖带提手旁的，发这三个字中间不用加任何的休止符， 对， 就可以收到我们的一个预热的视频了。 哎、 这也是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百字情书母亲节特别企划爱的相聚做的一段预热的短视频、 哎、 也是希望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带着妈妈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嗯，也希望呢给大家一起一个时间跟妈妈一起来感受一下，比如插束花或者给妈妈唱首歌或者跟妈妈一起抖一抖都是不错的选择哈。 嗯，提醒大家报名的话记着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哎，我们稍后会有工作人员来跟大家联系的。 嗯，我们最后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生态环境部中国环境监测站的介绍，未来十天京津冀的地区的大气的扩散条件总体来说是比较一般的，从今天开始到十号呢扩散条件还略有转差啊，但是呢其实不太影响交通出行了哈。 嗯，这两天呢大家都从我们节目当中听到了最高气温27-28度啊、 嗯、 本周呢北京气温将持续这种热气腾腾的样子，差不多在28到30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也将会冲到19度以上了， 确实入夏了哈。 嗯，那北京常年的入夏时间是在5月19号，如果今年可以准点入夏的话，差不多我们等待10天的时间就可以感受到夏天的风了。 但是现在我觉得空气当中已经有夏天的味道了，夏天的是我最喜欢的季节，所以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拥抱一下夏天。 嗯，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鲸鱼， 我是郭鹏， 欢迎您继续收听汽车音乐会，明天再见喽， 明天见各位。 曾经两个人一起